击败的天涯都归掉是多么一夜操纵提高高铁后半速弄叫凶了了叫人没去过你收到几百到几百的啰嗦你和我的世界只有一条路爱拼这样我不是听无电路我拢看袂着哪个世界拢无声音青春是前进我渴望倒回什么绝招做你变我的好兄弟我怕拢袂死，我想要行路有风，我想要做真真正正的英雄。你叫我卖戆卖戆卖戆，我听你的黑白讲。世界了几百个几百的街啊，路规条是拢无你的操纵。天光到天黑，万事拢照常无聊。你收到几百到几百的啰嗦你和我的世界只有一条路爱拼这样我不是听无电路我拢看袂着哪个世界拢无声音清楚是前进我渴望老鬼有什么绝招做你变我的好兄弟我怕拢袂死我想要走路有风我想要做真真正正的英雄你叫我卖戆卖戆卖戆我听你的黑白讲声音清楚是天真我渴望老鬼什么绝招做你变我的好兄弟我怕拢袂死我想要走路我想要做真真